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661集。陈大老卷26。陈老大，你终于来了。上。秦修成身为娱乐圈的顶级流量，向来低调，微博除了有几条秦冉跟他几个朋友的消息，其他除了广告还是广告，连自拍都没得几份。他在超八卦这条微博上发了评论， 99% 的网友第一眼看到都觉得是高仿，还有 1% 可能是不认识秦修成的人。毕竟秦修成现在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洁身自好，温文尔雅，去你妈的这种话怎么可能会从秦影帝的口中说出来？直到点进去看到过亿的粉丝值，点进去的网友手都抖了一下。 我对你真的太失望了。 秦影帝，求你清醒一点，讲道理，他不配。加一。 加8012。 他这个人明摆了就是来蹭热度抱大腿的。秦影帝，你是被下降头了。 此时有人已经看完秦影帝的微博回来了。 我尼玛，大佬真身， 此时此刻真香。 风向瞬间倒戈，诸位网友也默默地去爬了秦影帝的微博，又跟着网友评论爬到秦影帝的工作室。键盘侠之所以叫键盘侠，回来后义愤填膺的他们给超娱乐发了一个长评。 我去你妈的炒作，唯一一个被秦神叫姐的人，有秦神这个炸街热度，他捆绑18线的意义何在？图他智商低，图他不够红，还是图他粉丝少啊？ 这最后一句众人发现竟然无法用语言反驳。宋青青是娱乐圈的当红小花，粉丝不少也够红，但这是相比较于普通人而言。对比一个曾经让微博瘫痪两次的秦冉，宋青青确实是不够红，粉丝也少，至于智商低更没办法反驳了。不说其他，单就拎出江山易这三个字出来，不论是威望还是粉丝数，宋青青都打不过。宋青青是纯流量，秦冉是实力兼流量，这一点说的还想狡辩的宋青青粉丝完全没脾气。然而这还没有完，紧接着众人又看到陈宇让人发的通稿，很简单，整整齐齐的一份考试成绩单，跟着看热闹的某高校学生目瞪口呆。 卧槽，他就是我们学校校长每年都会跟新生说的那位学姐。 原来他就是让我怀疑我只是个草履虫的那个学姐。微笑点 GPG。 没什么，他也就是连续拒绝 M 大两次的邀约而已，微笑点 GPG。 也就是一年修完所有学分而已，微笑点 GPG。 也就是明明是理科天才却偏偏考了文科状元，微笑点 GPG。 之前合成的微博就转发新闻稿，微博认证只是新娱记记者，这会儿被秦修成的工作室贴出了新闻稿， S 大的学生很快就认出了这位就是毕业了好几年依旧是学校论坛传说的那位学姐。 别想了，知道领导吗？我们学校摄影系的特邀老师，他是林老先生的唯一弟子，手里捏着一部为他量身定做的电影，他要是想红还用等到今天？ 诸多还想说何晨抱大腿的人发现，就算撇开秦冉，他们依旧没有办法黑。去黑敢拒绝 M 大两次， M 大还舔着脸邀请了第三次的人，去黑被秦冉叫姐的人，你敢吗？反正他们不敢。秦修成工作室，他发完微博也没有看后续，直接切回到微信，握着手机的手指紧了紧，又侧过头去看窗外。他眉眼耷拉着，斜靠着窗户，骨节分明的指尖夹着点燃的烟，烟雾袅袅上升，带着一些丧颓的美感。 陈宇拿着手机推开门进来，本来想好好的跟他说一下微博的事儿，进来后看到秦影帝这个样子，到嘴边的话又吞下去。做了秦修成这么多年的经纪人，陈宇哪里能不知道秦影帝此时在想什么。陈宇咳了一声，坐在窗边的沙发上。 我们跟何小姐还挺有缘啊。 秦修成看他一眼，吐出一道烟圈，没有说话。陈宇看他这样子，被噎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道： 就当年跟你后面跑的那个小狗仔，后来无缘无故又消失，你找了好久的那个。 秦修成站直，走到茶几边，弯腰把燃到尾端的烟摁到烟灰缸碾灭。这慢条斯理的样子让陈宇莫名觉得秦影帝碾的是自己的大头。他硬着脖子开口： 肯定就是啊，上次我们在 M 州酒吧看到的也是他，不是他你怎么会有129的高级权限呢？不过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很少看到他呀？ 陈宇正式见何晨是在秦冉的婚礼上，但那时候何晨话很少，只扛着摄影机，也不让人摆姿势或者指点，人看起来不冷，但因为连程木都不敢惹他，陈宇江东叶这行人就隐隐意识到这是连五行都惹不起的大佬。医院之行，陈宇离得近了，发现何晨的背影有一丝丝的眼熟，再然后就是 M 州酒吧事件。除了拍戏，秦修成很少跟某个女性如此接近。最近何家的事儿，陈宇也参与了不少，旁敲侧击一下，从程木那得了不少消息，加上秦影帝的反常，陈宇才猛然意识到，无论是何晨，还是酒吧里那妖艳舞娘，亦或是几年前剧组边上居住的那个莽撞的狗仔，分明就是同一个人。秦影帝肯定是在某个时间把人给认出来了。当然，陈宇有一点没想通，这三个人完全是不同的三个人，若不是秦修成表现异常，打死陈宇也不会把这三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联系到一起。不过自从 M 州之后就很少看到何晨了。陈宇抬头还想要跟秦修成说些什么，秦修成打断他，指着门口轻轻蹙眉： 出去。 陈宇摸摸鼻子，一边出去一边叮嘱秦修成： 对了，明天早上要去山城拍纪录片《外星降落》，封闭式拍摄，你有什么早点准备好啊。 秦修成垂下的眼睫颤了颤，没有说话。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